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了。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Big man, there goes Mac the Knife. A jackknife has Mac Heat, dear, and he keeps it out of sight. When the shark bites with his teeth, dear, scarlet billows start to spread. Fancy gloves, though, wears Mac Heat, dear, so there's not a trace.Of red on the sidewalk Sunday morning even, lies a body oozing light. Someone sneaking around the corner. Is this someone back tonight from a tugboat by the river?A cement bag's drooping down. Yes, the cement's just for the weight, dear. Bet you Mac Heat's back in town. Look a year, Louis Miller disappeared, dear, after drawing out his cash. And Mac Heat spends like a sailor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旋律就是一段爵士音乐的旋律，那么喜欢爵士乐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特别创意，我是主持人静瑜。对于摇摆舞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比较陌生了，但其实呢，它也算是爵士舞蹈当中的一种，配合着刚刚我们听到的这种爵士音乐，其实你可以在舞池当中、酒吧当中，或者你曾经就在很多你熟悉的电影当中看到过摇摆舞的场景。摇摆舞蹈最早是出现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那么在上世纪的20年代到50年代是摇摆舞蹈乐队最得意的30年，因为他们不仅仅在美国本土有大批忠实的追随者，而且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喜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景致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摇摆舞，同时也走进 Slim 的音乐世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一下摇摆北京的教师、爵士音乐爱好者贝贝，欢迎贝贝。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贝。 来，欢迎贝贝。那刚刚节目一开始啊，大家听到的这首爵士音乐哦，非常的好听，节奏很轻快。因为我觉得爵士音乐有一种魔力，就是你听到之后，你会不自觉跟着扭动身体。可能我并不是在跳舞，但是它有一种能够带动和唤醒我身体的这样一种魔力。那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开头的这首歌曲吗？ 开头的这首歌曲叫《Mack the Knife》，然后是 Louis Armstrong 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我认为很适合摇摆舞的初学者来听，也很适合如果你喜欢爵士乐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话，也可以开始从 Louis Armstrong 开始听 啊，就找到这样一个歌手，就他的一些歌曲其实还蛮适合就是爵士入门就小白级别的人去听的，对吗？ 哎，对，特别巧，今天已经是我跳摇摆舞的第五年了。 哦， 整整五年。 哦，就是五年前的今天开始接触到摇摆舞的。 对对，是我的第一节课。 那这首歌曲难道是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听到的吗？ 其实不是，因为五年过去我听了很多的歌曲，然后有的时候会忘记最初的感觉，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去问一些初学者或者问一些我的朋友，我让他们推荐一些歌给我，我说哎，你刚开始学的时候最喜欢听的是什么？那这首歌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舞者推荐给我的，他说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这首歌被吸引来了。 对，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喜欢爵士音乐所以才走进了摇摆舞的世界。那么贝贝最初的时候是怎么跟爵士音乐结缘的呢？ 我是这样的，其实我在跳 swing 跳摇摆舞之前，我听爵士乐很少，我听的一般都是方大同啊陶喆呀 流行音乐。 对的，流行音乐。但实际上 swing 这个音乐也是当时那个年代的流行音乐 哦，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就像你刚刚提到，比如说 Louis Armstrong， 对于他们来讲，类似于像周杰伦一样的存在。 对，差不多。或者我们知道的 Benny Goodman， 也是当时爵士乐里面很有名的一个黑管演奏家，他被评为，就是我们业内评为当时的刘德华。 哦， 对，所以其实可以这样去类比，实际上它离生活是很近的。 嗯，就是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讲，它就是流行音乐。 对， 而现在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种复古的浪潮来讲了。 对， 哎，那当时是有朋友推荐吗？还是自己偶然间听到的？ 我小的时候是学习古典音乐，然后会吹长笛，当时在北京市少年宫的一个交响乐队里面，然后里面就会认识很多的朋友，有比我大20岁的，然后有比我大2岁的，也有比我小的，然后有很多朋友后来就走进了爵士乐这个领域，他们就从事了专业的演奏，对，然后后来可能在北京刚开始跳摇摆舞的一批人里面就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人，就是从事爵士乐演奏的人。 对，我印象中好像在一些小酒吧当中也会请到这样的爵士乐队哈，他们往往配置来讲比起一整个管弦乐团来讲要更加方便一些，比如说有一个钢琴手，然后呢有一个鼓手，再有一个贝斯，还有什么我大概也记不太清楚了，就总之四五个人就可以撑起一个场子，然后可以让整天晚上的氛围都变得非常的浪漫，充满着爵士的这种气氛。 对，很轻松。 那贝贝刚刚也有讲到哈，就是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今天是自己跳舞已经五年了，那么从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是怎么经常的接触到爵士音乐，到后来通过跳舞，那你必须因为舞蹈嘛，我们要跟着音乐来起舞，所以说其实这么些年也听了很多，那整个你对于爵士音乐的一个发展的流派，或者说你通过摇摆舞所认识的爵士音乐是什么样子，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通过摇摆舞认识的这个爵士音乐实际上可能不是我们平时在live house 啊，或者是在 bar 里面听到的爵士音乐，它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比如说呢？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在摇摆年代，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爵士乐里当时的流行音乐， 对，最黄金的那段时间 啊，当时的这些音乐它有非常大的部分是为了舞者而生的， 就为了给你跳舞，所以我写出这样的音乐来。 对，所以它是有很大的这种大众娱乐性。然后而后来的这个爵士音乐，它更以乐手本身为主。更以乐手本身为主体，所以它又会有更多乐手个人的表达， 就自己发挥啊 ，solo 啊。 对，所以大家比如说在jazz bar 里面听到的音乐，有的时候会觉得哦，他好投入，太棒了，但是可能 你觉得自己并不能参与进去。但是我觉得 swing 音乐它特别棒的一点是，是你可以参与的一种爵士音乐。 那既然我们提到了 swing 音乐了，那这期节目呢，其实我们也是通过 swing 的这种舞蹈的形式来走进爵士乐，那么来了解一下它。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哈，爵士舞蹈是最早出现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那从那个时候呢，大家听到的那个爵士音乐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在这里面想给大家先分享一首音乐，然后这首歌叫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这首歌呢是很有意思，它其实是早期的一个爵士音乐的形式，会和我们之后介绍的摇摆时期的大乐队作品会不太一样。它非常的欢快，然后有很这种明显的早期 marching band 传过来的一个风格的影响。当时很有意思，这首歌它会用在就我们说的红白喜事上，他们也会有葬礼里面，然后用这样的音乐，就可以想象是我们的民间会有吹着唢呐去送葬的那种感觉。但他们当时也是会奏着乐跳着舞，然后去办这种葬礼。 那我们来先听听看吧，这是一种什么样感觉的爵士音乐。 的病。 我们也感受到了这样风格的一种爵士音乐，这也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比较流行的一种爵士音乐了。那刚刚其实贝贝也提到了哈，当时其实有很多的爵士音乐创作出来就是给大家来跳舞的，所以这种摇摆音乐也被公认为是当时最好的一种伴舞音乐。所以结合刚刚这首歌曲，贝贝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这种摇摆爵士舞蹈的一个对于旋律的一些概念或者它的一些风格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嗯，实际上 swing 音乐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专指的是爵士大乐队时期的作品、 嗯、 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其实是在真正 swing 时期到来之前的一个作品。那么它的特点或者我们现在叫新奥尔良风格， 嗯， 或者 Dixieland 当时的这种风格，我们可以听到它有很多不同的乐器交叠着去做独奏， 嗯， 然后听起来就会像是很多人在说话一样， 嗯，很热闹、嗯、 对，很热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它整个的律动化是一个拱嘎拱嘎拱嘎拱， 感觉很平均，哎， 对 对, 对， 跟着可以去踩点的那种风格， 对，很容易就能踩上步子跟着去舞动， 嗯，就很容易加入你们。哎，我看到这边有人在跟着一起跳摇摆舞，我可以进去跟着一起踩哈。那后来慢慢发展的，现在你们比较喜欢的一种风格，或者说现在大家通常来跟你们一起去学习摇摆舞的话，还会是这种比较平均的节奏吗？ 像这种比较平均的节奏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会去跳 Charleston， 嗯， 就是不知道大家应该都看过《了不起的盖茨比》， 嗯， 像里面的有很多的音乐是属于 Charleston 比较适合的音乐， 嗯， 然后它也是这种欢快的，鼓点很明确，然后拱嘎拱嘎拱嘎这样的，这种我们也会学的，但是我们一般跳双人舞入门开始。会从一种叫 Lindy Hop 的舞蹈开始、 嗯、 那么他跟的音乐就是比较典型的 swing 摇摆乐。 那我们也通过贝贝的介绍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摇摆乐哈，包括摇摆舞的这种舞蹈的类型。那么接下来就要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了，就是虽然说听了这么多，但是要让你从中选择一个最喜欢的来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最喜欢的爵士音乐，包括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曲给大家呢？ 我想推荐一首叫 Sea Jam Blues，它是一个布鲁斯的形式，就是当时有很多的音乐叫什么什么 blues、 嗯、 它其实就像我们的比如说唐诗宋词一样，它符合一个结构、 嗯、 然后这个结构是一个 词牌， 哎，对，它的结构是一个布鲁斯的结构， 嗯， 对，但是它整个的听起来的感觉我们一会儿可以听一下。那么这首歌我之所以想推荐给大家，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魔力，可以听到它前面的一段旋律只用了2个音，而且是不断重复的，但是就构成了一首非常美妙的音乐。它也是我觉得爵士乐里面非常有特点的一个东西，就是是很简单 keep simple，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种简单的东西去表达很多的情绪。 嗯，我们来通过这首音乐感受一下。 瑞说的这种感觉很简单也很快乐哈、啊、这可能也就是跳摇摆舞包括听整个爵士音乐带给你的一些改变吧、嗯、所以最后也想问问你说诶可能有朋友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对于你所描述的摇摆的世界包括爵士音乐感的兴趣那么你觉得你在这五年来讲跳舞和听爵士乐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跳舞和爵士乐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我觉得就是面对真实的自己 Keep real 对 Keep real Be true to yourself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会有很多主流的价值观去引导你做一些选择 嗯比如说你必须要考大学必须要进到一个稳定的行业当中然后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对或者说比如跳舞什么样才是美的、嗯、什么样就不好看 嗯 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好的什么样的工作是不好的。那么跳了舞以后我发现很多以前自己追求的好的并不是适合自己的。 嗯， 包括比如说我以前很想变成一个中性风格的样子，我觉得那个是、嗯、 很酷、 一个是很酷，一个是我觉得不能太女孩子、嗯、所以跳舞的时候我也尽量去避免这种风格，但逐渐的会发现其实我就是很女孩子的样子啊，然后那样也很美啊，为什么不能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呢？ 嗯，没有绝对对和绝对错，总之你在这个音乐当中就可以尽情的释放和找回到最初的自己的一个感觉。 对，包括比如说上课有的时候会给大家唱一两句，有的时候会想修饰一下自己的声音，然后听起来很好听、嗯、后来发现当你就用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去唱出来的时候，那个才是最动人的。 嗯，包括像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嗯、其实你就想要跟着去舞蹈的话，那么其实它也就是你最美的一个样子了。 对， 也非常感谢今天贝贝来到我们的特别创意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 swing 世界。那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贝贝也会跟我们继续走进 swing 的音乐世界，来了解更多舞蹈和音乐之间的关系。好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就是这些，编辑主持静瑜，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Grab your coat Get your hat, leave your worries on the doorstep. Just direct your feet to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Can't you hear the pitter-patter? The happy tune is yours.Can be sweet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I used to walk in the shade, kept my blues on parade. But now I'm not afraid, 'cause Moreover If I never have a cent, be rich like Rockefeller, babe. Got gold dust round my feet.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于云，下面要为您带来的是特别创意国家大剧院10周年的纪念。12月22号，冬至节气，这个在日历牌上看上去极其普通的一天，对于国家大剧院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10年前的那一天，国家大剧院开幕运营了。12月22号，为迎接建院10周年的纪念日，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公众开放日艺术节也再度开启。那天，我和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的20位听众代表也一起去参加了，共同见证了大剧院10周年纪念活动的精彩。早晨8点半，我来到大剧院的北门。因为天气冷，而且可能要在外面等很久，所以我穿上了最厚的羽绒服。门外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着队。9点钟，活动正式开始，我们沿着水下长廊向前走，两边早已站着好几组迎宾的演员，他们都穿着歌剧当中的服装，有欧式的长裙，还有中式的民族服装，大家纷纷和演员们合影。刚走到橄榄厅的铜门前，那里的快闪活动正好开始，20几位歌剧演员正在唱着合唱。以前我们都是在舞台上远远地看这些演员们表演，而此刻他们就在身边，让大家感觉很兴奋。一起来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其实很多都是音乐爱好者。 对，我是搞经济的，我是经济研究的，做我呢业余爱好画画，也爱好音乐，因为我们家全部都爱好音乐，古典音乐。我哥哥他们每个人都会一件乐器吧，我自己也学了很多二胡呀、笛子、什么小提琴，可是都不精，都没学好。大剧院一年一次的惠民，对音乐爱好者，包括是门外汉吧，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一个音乐的洗礼吧。 我是做财务工作的，我第一次参加国家大剧院的活动，我非常喜欢这儿的建筑，非常漂亮、美观，而且很宏伟。 大家好，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今天能走进大剧院也很高兴，跟那个就是许多听众朋友一起参加10周年这个就是观众开放日，非常兴奋，也希望在这里头能感受一下那个音乐带给我的心灵的那种力量吧。 是威尔第歌剧《纳布科》当中的希伯来奴隶合唱，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飞翔，是很多朋友最爱的一首经典合唱曲。国家大剧院建院十年以来，推出了58部歌剧作品，如果包括京剧、话剧等其他艺术形式，一共就有76部之多，在国际上也算是相当高产的剧院了。同时在艺术普及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橄榄厅，我遇见了国家大剧院副院长王征明，通过他的介绍，我才知道原来大剧院做了这么多场演出，怪不得这里在晚上经常是四个剧场都灯火通明呢。 国家大剧院开幕演出10周年，这10年来呢，我们一直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艺术的美好需求，所以不遗余力的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也是两手抓，一手抓商业演出，一手抓普及艺术活动。这10年来呢，我们商业演出吧举办了8700余场，而普及艺术的这些演出和活动有10000多场。经过这个10年的努力呢，所以很多的观众呢，他一方面是满足了他们的那个对艺术的需求，另外呢也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素养，他们对艺术的这种喜爱和理解。比如这里的我们国家大剧院有一个艺术普及的品牌栏目，叫周末音乐会，就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0点半，指挥啊还有歌唱家演奏家他都要做一些讲解，这个坚持10年了，非常受欢迎。我们这里很多观众由原来对交响乐是一窍不通，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行家里手。 的确，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普及工作让很多爱乐者提高了艺术素养，而如此近距离的欣赏和触摸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乘坐滚梯从橄榄厅来到1楼，北玻璃幕墙前，铜管乐手们正在演奏整点报时曲目，几位男乐手穿着黑色的礼服，戴着高高的黑色礼帽和白手套，演奏着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中的凯旋进行曲。公众开放日艺术节那一天的上午，阳光特别好，灿烂地照在北玻璃幕墙前，我和大家一起说着自己感兴趣的剧目，分享着欣赏演出的感受，好像时光就这样定格在那里，眼前是高水准的演出，身边是可以分享艺术的爱乐人，一切都感觉那么美好。相信此刻这里一定是最美的北京风景。10点10分，我们一行人边走边聊，早早的就来到了新闻发布厅，因为10点半白岩松将会出现在那里和大家一起聊歌剧。果然不出所料，新闻发布厅里面早已坐满了观众。一会儿的功夫，白岩松来了，他说今天来的观众可能先是来看看白岩松的， 等大家都把手机放下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聊聊歌剧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高了，而不同的人可以根据喜好选择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 有人就不爱吃鲍鱼啊，有人就不爱吃螃蟹啊，还有人就不爱吃这个肉那个肉啊，我觉得很正常。我们需要吸引的是有可能的，完全没有可能就不喜欢歌剧的，你真没招。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走进这个领域，人就爱京戏，继续喜欢京戏。我觉得京戏同样是非常棒的艺术，很好。进不来就进不来，就不好这口，好酒的不进茶房。当然我觉得我这个好酒的也进茶房，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做这项推广，是使有可能和还不知道他有多美的人去聊天，让他逐渐去靠近他。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没那么太有意思的项目里头，为什么不去找美的东西呢？十九大提出了美好生活，最后一行字就是美好生活。我们现在社会主要矛盾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就在想，哎呦，改革开放是因为要解决生活问题，吃不饱穿不暖必须改革了，然后改了一些年，行了，能吃饱能穿暖了，怎么吃好穿好，然后就变成了好生活，什么翻两番小康，好生活差不多了，还有两年全面小康了，现在提出美好生活了。为什么要在好生活前面又加个美？它美在哪儿？我觉得中国各个层面要进入到一个讲究一点的阶段，过去有就够了，现在得好，好还不行，还得美，美好生活吗？我们的产业链要进中高端，我觉得老百姓现在将来的时间会越来越多，我们由一天休息变成了一礼拜休两天，干嘛去啊？吃。中国人已经把自己吃成了全世界第一糖尿病大国，第一高血压大国。您看现在的中国人越来越对精神需求会更加旺盛，那我觉得我们要提供丰富的供给，喜欢京戏的有京戏可唱可听，喜欢歌剧和古典音乐一定要满足他的需求和提供足够的供给。我觉得这是当下的问题，不能喜欢的人多供给的少，那就要排队抢购了。 有听众问白岩松，说自己不太喜欢听歌剧，因为不懂音乐，而白岩松认为音乐不存在听不懂的问题。 什么叫懂？海德格尔说过一句话，他说哲学说不清哲学，诗和音乐才能说清哲学。我觉得这句话太牛了。有的是一段美好的旋律，你只要觉得好听你就已经懂了，您非要告诉我这段旋律说的什么意思啊？在这个哪段文字里能把这段旋律说清楚，您还是听别的去吧，已经废了。音乐就不该这么听，好听就是好听，我被触动了就是被触动了。而且有很多音乐旋律是在我20岁的时候没感觉，30岁的时候眼泪刷就下来，你的阅历跟上了它就好了。音乐就是这样，音乐不是让人懂的，音乐家自己有时候都神经病，相当多的音乐家神经病。马勒有一次指挥自己的乐曲的时候，头一天是让人慢点，第二天他忘了，跟其中的一个这个乐手，你快点，你再快点，那乐手懵了，指挥先生，您昨天让我慢点，他特别不耐烦，反正我今天希望你快点。你看，那你说他自己也会发生变化，不同的这个旋律里。所以我觉得音乐不是用来懂的，音乐是用来感动感触和陪你度过更好的时光的，能让你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很多声音，柴可夫斯基的钢琴第一协奏曲之类的。 12月22号的国家大剧院从早到晚，一整天都在上演着各种艺术形式的演出。我和国家大剧院节目的20位听众朋友也有幸成为大剧院狂欢节当中的一员。今年的公众开放日艺术节以不忘初心为主题，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70多场丰富多彩的舞台演出和艺术活动是轮番登台，让每一位走进剧院的观众徜徉在艺术的海洋里。从歌剧院到音乐厅，从小剧场再到花瓣厅，到处都是来感受艺术的观众。而国家大剧院的工作人员也为此提前准备了很长时间，在开放日那天更是从早忙到晚， 从早上6点多就过来了，一直到咱们活动结束，基本听说4点多，一天都是一直有人在这边，就是属于陪伴运行，就是安检进门那一块的安检，人身安检，防止那一些危险物品带入咱们大剧院里边公共场合这一类的。然后我们保证这个设备就是随时运行正常运转，如果有问题就我们能够及时处理，然后恢复正常运行，保证的要一个通畅的进场的一个工作岗位吧。 我是一名学生，今天呢有幸来到国家大剧院参与1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跟随我们的电台主持人于允，我们一起观摩了这个国家大剧院庆典的这样一个盛况，然后见证了国家大剧院10年的一个辉煌，听到了很气势磅礴的音乐，看到了非常优美的表演。这一次来到国家大剧院与以往来看演出相比，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非常非常非常优美、非常非常热情的笑容。 是啊，这一天对于爱乐者来说就像过节一样，这是一次全民同乐的文化盛会。来参加的人是来自北京社会各界的基层代表、英雄模范、劳动模范、社区居民、医护工作者、地铁公交司机等等。国家大剧院精心策划了不同时段的殿堂活动和空间演出。公共空间里有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经典艺术歌曲演唱，还有交响乐团的演出。花瓣厅有瑞典民间乐团和俄罗斯经典舞团的表演。歌剧院特意安排了国家大剧院歌剧电影《长征》和《图兰朵》。音乐厅、小剧场也都有很多精彩演出。北京交响乐团在音乐厅里带来了《飞扬舞动》和《华之韵》交响音乐会。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指挥家谭丽华带领北京交响乐团在10点40分开始的音乐会当中演奏的开场曲《卡门序曲》。10年来，国家大剧院坚守高品位、高水准的中外高雅艺术标准，为观众奉献了高雅艺术演出8700多场，售票930余万张，生产制作剧目76部，其中呢，原创剧目就有25部，举办艺术普及教育活动和演出10000多场，吸引观众近1900万人次，真正成为大众心目当中的艺术殿堂。而来参加开放日的很多观众也都是国家大剧院的忠实粉丝，在国家大剧院度过了无数美好的时光。 他们都为我们青年提供优质然后票价又特别合适的演出。今年我是看了《长征》《金沙江畔》还有《兰花花》，我觉得这个都属于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些剧目，而且把就是中国的历史能够推向世界的舞台，我觉得令我特别震撼，特别感动。我觉得正因为有了大剧院，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才能够让我们的青年的生活能够更加丰富多彩，能够让我们摆脱一些手机病，然后能够就是真正融入到艺术。 一进入这儿呢，首先感到一个喜庆的氛围啊， 正好也赶上这个大剧院十周年的生日，我们的孩子呢，尤其是小学生，距离这种高雅艺术啊，毕竟还是太遥远。自从大剧院的建立，我们能够走进剧院，与艺术家们近距离的接触，孩子们熟悉了这些高雅艺术了，知道高雅艺术是怎么回事了，孩子的整个的艺术素养就有提升了。因为在学校吧，原来确实这些个东西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现在就特别希望哈，能够时间上充裕一些，形式上多样一些，让我们的孩子多受益一些。 剧院的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在12月22号持续了一整天的时间，70多场活动让大家依然感觉意犹未尽。当天晚上在大剧院音乐厅继续举办了十周年纪念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有很多亮点，钢琴家郎朗的出场，还有大提琴家王健、小提琴家吕思清、二胡演奏家宋飞、琵琶演奏家张红艳等都带来了精彩的表演。而音乐会最大的亮点则是在它的结尾部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国家大剧院的陈平院长走上舞台，接过吕嘉的指挥棒，亲自指挥乐团，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返场曲。 进入这个娱乐环节，说句实在的，大剧院啊，十年组织了8700场演出，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都在台前幕后，给我的体会是什么呢？艺术家真不是简单的，真的。我刚才在后台，什么张丽萍、廖昌，有一批人在做思想工作，我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手冰凉，我天哪！哎呀，这艺术家真不是闹玩的。你看吕嘉，他不光中国指挥，全世界飞。陈佐皇，那我在年轻时候都是仰视的，陈大师。我们俩一拥抱，他就跟那个熊腰虎背是那么有劲儿。我这两天跟乐队就合了3次，我现在后边肩膀都贴的膏药，真的不骗你们，就是腰酸腿疼。艺术家太辛苦了，我们要说喝彩就给艺术家喝彩。另外我很想正式的说啊，我们国家大剧院的年轻的音乐家全部毕业于中国优秀的和世界优秀的音乐学，他们绝对是中国古典音乐的未来，我们一定得给他们喝彩。如果我就想，中国大剧院没有那么多我们国家这么多杰出的优秀的艺术家登上舞台，大剧院绝没今天的精彩。所以我们现在，我老在大剧院工作，我就知道在世界表演艺术的版图中，我们中国绝对是屹立在高高的、结结实实的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最后是有两团交响乐团合唱团共同演奏一首由印青给我们写的史诗级的歌剧《长征》里边的一首歌，我们终将夺胜利。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寓意国家大剧院的百年生日，寓意国家大剧院伴随着我们国家这个繁荣富强的步伐，一步步走向胜利。国家大剧院会一天比一天更好。谢谢大家。Thank you. 会在雄壮的乐声中落下了帷幕，而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不会停止。音乐厅、戏剧场、歌剧院、小剧场，还有北京喜剧院，一场场风格各异的演出将继续上演，陪伴大家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这个长安街畔的水上明珠将继续用艺术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共同祝愿国家大剧院下一个十年更加美好。我是云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特别创意节目，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带您畅游多彩北非，蓝白交错编织出浓厚地中海风情小镇，众多文化遗产古城勾勒昔日繁华风韵古都，撒哈拉沙漠驼铃声响，回眸遇见那片海市蜃楼，舒适航空、星级酒店、地道美食，提前报名享立减优惠，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